在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逝世23周年之际，中国抗日革命烈士张卫华同志家属向万寿台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铜像送来了花篮。花篮是7月6号被敬献到两位伟大领袖铜像的。